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每次到了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正好是赶上大家肚子饿的时候，想要加餐，很多爱美的人觉得怕胖，但是不加餐的话晚上又辗转反侧睡不着， 对， 这个时候加点什么好很重要。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于丹，跟大家说一说夜里加什么又不会胖，然后又会让你觉得很舒服。 大家好啊，那今天为大家带来呢，就是来自于阿尔蒂挪威的三文鱼罐头超值组合。其实一说到三文鱼，我感觉真的是满足了您刚才说的所有要求。第一个，高蛋白低脂肪，好吃不发胖，是吧？第二个呢，三文鱼当中的 Omega 3啊 DHA 啊等等钙质非常丰富，所以让我们吃的很有营养。再来，因为我们今天做的全部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晚上您拌个沙拉也好，直接清水面也好，这样吃呢身体没有负担，您晚上又吃得饱了，又吃得好了，又营养，第二天上秤又不会长秤。 有朋友说，哎呀，我最怕吃这种生冷的东西了，但是你放心，我们这三文鱼罐头啊，它并不是生冷， 对，给大家做熟了。因为生的三文鱼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哈，我们进口过来之后呢需要冷冻，然后在缓化之后呢，可能口感第一个不是很好，再来会有一些寄生虫，孩子和老人既想吃到三文鱼的口感美味呢，又不想吸收到这些寄生虫怎么办？我们就把它做成熟的，然后呢又入味好了，所以今天三个口味带给大家，一个是酱香的，一个是豆豉的，一个是香辣的啊，让大家众口不再难调。 我身边有些朋友，有些人是下厨真的很棒的，他可以把这个三文鱼做熟做得很好，有些人呢就是很好奇，想自己去做熟，最后就做糊了。 对， 三文鱼想做熟啊，挺难的一件事。 对，因为它的这个煎呢，或者是蒸，或者是煮，会需要非常好的这个掌握火候，才可以把它做得很好。 是， 但是如果我们掌握不好火候，买一块180块钱，您就相当于扔钱了。 是的。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熟了之后，您拿回家啊，打开之后，是这个鱼皮啊、鱼胶啊、鱼肉啊，全部连在一起，都是那种大块的。然后我们除了直接来吃呢，还可以拌饭、拌面，或者是做粥，给孩子做早餐，哪怕是过一段时间天气暖和起来了，咱们去郊游啊、踏青啊来吃都完全没有问题。 有朋友说，哎，于丹，我知道这三文鱼要吃日本的，为什么要吃挪威的呢？ 哎，这个啊真的是会问的朋友哈，因为世界当中挪威呢是属于比较好的一个产区，它属于北欧，海水呢极为的冰冷和纯净，所以我们的三文鱼在这里之后呢，生长3年左右，深海500米以下呢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它的肉质可以保证到很好很紧实，再来营养贮存的非常丰富，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三文鱼在没有产卵之前迅速传动捕捞，然后再把它加工入味之后，它的口感营养都是非常好的， 食材本身很好，然后这个国家呢又很适合三文鱼的生长， 对对对， 又是一个大品牌阿尔蒂的，那如果去超市当中购买的话，大家是可以看到阿尔蒂这个。 对对对，一罐的话是22块钱，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给北广听众朋友们来进行到一个特调。之前我们的酱香只有30罐啊，但是在今天带到的是10罐的豆豉和8罐的香辣，足足48罐，市面上价格是1100多，但是在今天我们的售价只需要299块钱， 使用299， 对， 带走刚才那么多罐， 对对对，一罐也就是6块多。 天哪，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阿尔蒂的三文鱼罐头不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 对对， 每一次推出的时候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对，因为首先阿尔蒂的品牌大家比较相信嘛，我们是一个上市企业，然后24年专做出口，同时呢还是蒋欣小姐为我们做到一个形象大使，她是亲自尝过试过，觉得哎不错，第二年直接续签了，所以这个品质大家保证。再来，每一罐罐头都没有任何防腐剂，所以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吃。 现在这个季节开春了，然后又是一个换季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吃点什么其实挺重要的。吃鱼的话，至少说可以让你自己的身体变得舒服。 对对，因为鱼的它的这个属于温性的，所以呢，咱们既可以吃到这个鱼的美味，又不容易上火，对身体又没有负担，而且高蛋白低脂肪对我们的身体营养补给也是有很好的效果。 想象一下，周末的时候约3-5好友一块去郊游啊，野餐一下，然后你拿出这个三文鱼罐头，无论是配面包啊、配馒头啊、配面呀、都是非常棒的选择。 对，而且配完了之后就是海鲜饭、海鲜面，这一顿海鲜大餐咱们就算吧。去日料店随便点一个三文鱼的沙拉也好，或者是香煎的三文鱼的话，一顿怎么也得1-2百块钱，但是我们吃一顿才6块钱，然后而且吃到的是挪威进口深海野生的品质， 而且说我们有多贴心，准备了3种不同的口味， 对，有酱香的，有豆豉的，有香辣。其实很多的北广的听众朋友们格外喜欢吃这个酱香的，因为家里有孩子啊，有老年人不太能吃辣，所以吃这个酱香的时候呢，早上给孩子做一个三明治啊、汉堡包呀，或者是夹一个寿司卷啊，哪怕是晚上吃一个粥啊、拌一个面啊、拌一个沙拉都没有问题， 所以今天三个口味的话，给大家带到的是30罐酱香、10罐豆豉和8罐香辣，足足48罐。市面价格一罐是22块钱，整套组合是1100多。但是在今天我们只要打进电话，299块钱您就可以成功拥有。但是这套组合的备货量非常的有限， 所以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买过罐头人都知道，这罐头一打开呀，里面有多少的货量是比较重要的。 哎，真的是，因为很多妈妈说不太喜欢买罐头，因为打开之后除了有什么豆豉啊、花生啊这种添加之外， 全是汤。 对，全是汤。然后肉渣呀、肉碎呀、肉泥，还有那种大骨头，然后还有 很生气， 对，大油，就觉得这个钱花是去买汤的吗？ 嗯。 但是我们阿尔蒂的这个罐头开罐之后呢，是那种大块肉的鱼皮鱼胶，非常 Q 弹，然后那个鱼肉呢又特别的紧实，吃进嘴里像吃肉一样的感觉，非常的爽。但是味道给大家入得很好，很多妈妈说哟，这个三文鱼我吃的哈，我自己都做不出这个味道。所以孩子呢吃一罐的三文鱼罐头可以吃2碗的米饭，家里有孩子有老人或者平时懒得做饭的时候，这个三文鱼一定是家家必备的。 鱼丹你真的是太坏了，本来大家此刻就非常的多，你又说有各种各样的口味，然后配米饭可以配1碗2碗，还可以配面，哇，简直了。那请问就是三文鱼这么好，我们为什么要吃挪威的？挪威的好在哪里？ 对，其实我们经常去日料店吃的大部分都是日本的三文鱼。但是呢，挪威的海域因为它属于北欧，比我们的这个纬度更往北一些，所以这个地方的水域更加纯净和冰冷，这利于了三文鱼去积累一些营养啊，生长的身体呢可能会更大一些。所以在它产卵之前呢，生长3年左右，它这个时就像一个健壮的小伙子一样，我们把它捕捞之后再把它加工，它的肉质在这个时候是非常紧实的，然后营养呢吸取的又非常好，这是为什么挪威的三文鱼产区可以在世界上变得非常有名。 嗯，这是一个好的产区，当然是要有一个好的品牌作为支撑， 对对对， 它才有一个好的水域。 对，所以阿尔蒂的品牌呢，它是一个专做出口24年上市企业，而且呢还是蒋欣小姐为我们做到一个亲情的一个形象大使，她自己都吃过觉得真的不错，而且分享给身边的这个亲朋好友，我们家里的人现在也是每天三餐啊必备，一定要有这个阿尔蒂的三文鱼罐头。 很多老年朋友说我吃不了这个三文鱼那种生鲜的味道，但是呢它如果做熟的话，我觉得还挺好吃，挺鲜的。 对对对，因为生鲜它可能会有这个寄生虫啊，吃多了可能对身体不是很好，但是我们把它直接做成熟了之后，首先大家不用担心有寄生虫了，再来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第三直接来吃或者是拌饭拌面怎么吃都行，非常方便。 各位去到商场当中，无论是大超市还是小超市，只要有罐头区域都可以看到阿尔蒂这个品牌。 对对对，阿尔蒂的品牌相对来说在市面上三文鱼罐头价位是稍微高一些的，就是我们的原价，因为22块钱一罐嘛，但是呢打开之后真的跟普通的三文鱼不一样，都是大块的，没有鱼渣鱼泥鱼碎，但是在今天22都不用了，咱们直接是48罐、30罐的酱香、10罐的豆豉和8罐的香辣，市面价格这样算要1100多嘛， 哇， 对，我们直接是299，带给大家一罐也就6块多钱，6块多可能现在连好一点的矿泉水都买不到了，对吧？ 6块多半块三文鱼可能都吃不到吧。 对对对，可能一个寿司卷都吃不到，但是咱们今天能吃到的是挪威进口的，而且都是大块的三文鱼。 还在等什么呢？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是很好的选择。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等待各位。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在4月23号至4月30号期间订购任意商品，即送您418元的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东西就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续写上。 白杰，白杰，白杰来北京首创奥来了！ 嗨，没错，我是北京音乐广播娱乐最王牌的节目主持人白杰。4月27号，我和我的搭档为你拉开首创奥来店庆狂欢季的序幕。4月30号至5月1号，首创奥来36小时不打烊，